ladies and gentlemen. Dance with me, dance with me. Slide with me, slide with me. Come on. Dance with me, dance with me. Slide with me, slide with me. 有些地方从儿时开始就是我们的心灵向往之地，也许你今生今世和梦中的地点无缘，不过只要心中长存渴望，那一份悠然和向往就会让我们心满意足。台湾组合南拳妈妈曾经演唱过一首《牡丹江》，歌词中有一句，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，如果心常向往远方，那就足够了。 弯成一弯的桥梁，倒映在这湖面上，你从那头瞧着看，月光下一轮美满，青石板的老街上，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砖墙，如今到底什么样，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 如果说牡丹江带给我们的是一些淡淡的忧伤，那接下来的这首《逍遥漫游》就会有一些小惊喜了。闲庭信步的同时，心情也跟着悠闲起来，这才是真正的休闲，你觉得对吗？送上秦海璐演唱的《逍遥漫游》。 我有我特殊的温柔，不接受也只好说分手， 不能为了拥有去做一个美丽木偶。我有我自创的潮流，如果天下男生都溜走，难道还值得守候为讨好别人而去救？不知可否，我快乐不只为了某某，不相信天长地久，免得包袱妨碍行走。我张开天使的翅膀，唱着古老情歌，逍遥游，不习惯要天使的翅膀，唱着古老情歌，逍遥游，不习惯要边走边回首，才不在乎那悠悠中口。我有我自己的星球，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和学生朋友比起来，身在职场的工作一族常觉得休闲的时间太少，年假不过短短几天，想要旅游去远方还要受时间的限制，实在是有一些不能尽兴。曹芳曾有一首歌叫做《两周假期》，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，两星期的假期真的是一种小小的奢望了。希望今年的小奢望能够圆满实现吧，一起来听歌。 实现出远门的愿望，就在家中看看和旅游有关的电视节目吧。毕竟和专业的旅行者相比，我们的工作和家庭不允许我们无休无止的在路上。好在有这些节目的陪伴，好在有这些音乐的陪伴，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有多远走多远。来听老狼演唱的《有多远就走多远》，希望你我关于旅行的梦想可以随着歌声一同实现。刘慧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有多远就走多远，我不会怕难。有多远就走多远，一百到一千。风景就像水一般，流到你面前。他们都与路无关，尽管灿烂。有多远就走多远，我不会不耐烦。有多远就走多远，一千到一万。